许一听我就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鱼月。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马歇尔》的插曲《挺身而出》。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律师瑟古德·马歇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由科曼和戴安·沃伦共同创作的原创歌曲入围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虽然最后没能获奖，但是不可否认，这首原声作品也是非常契合电影的情节，同时也能宣扬主题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Stand Up For Something。 You can have all the money in your hands, all the possessions anyone can ever haveBut it's all worthless treasure. True worth is only measured, not by what you got, but what you got in your heart.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But what does it who's looking back at you. Define the life you're living, not by what you take but what you're giving. And if you bet on love, there's no way you'll ever lose. Take a stand, make a stand for what's right. It's always worth, always worth the fight. It all means understand, ain't here to judge, just to take a stand. The greater plan's the creator's plan. Let's all rise like the day began. Reach out and touch with the savior's hand. On rock we stand like his native land. Let the ways of love be the ways of man. It all means nothing, oh, if you don't stand. 为这部影片配乐，科曼还有其他的代表作，比如说他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那么在那一届奥斯卡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的是谁呢？正是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配乐的《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部影片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欧洲，影片围绕着一位带着传奇般色彩的酒店礼宾员以及他的年轻门生展开。在《哈利波特》系列当中扮演伏地魔的拉尔夫·费因斯饰演主角礼宾员古斯塔夫先生，下面这段配乐就是古斯塔夫先生人物曲。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部影片来自于2013年12月特立独行的美国导演斯派克·琼斯拍摄的电影《他》。电影呢，主要在中国上海取景，讲述了作家西奥多在结束了一段令他心碎的爱情长跑之后，他爱上了电脑操作系统里的女生。这个叫做萨沙曼的姑娘不仅有着一把略显沙哑的非常好听的嗓音，并且呢风趣幽默，善解人意，让孤独的男主角陷入了情网。斯嘉丽·约翰逊在电影当中没有任何的镜头，靠着磁性的声音出演人工智能系统 OSE 的女生萨沙曼，献唱的歌曲《月光曲》入围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由凯里欧演唱。 I'm lying on the moon, my dear, I'll be there soon. It's a quiet starry place, times we're swallowed up in space, we're here a million miles away. There's things I wish I knew. There's no thing I'd keep from you. It's a dark and shadow. 节目为你介绍的是奥斯卡颁奖典礼当中入围和获奖的原创歌曲、原创配乐。下面这首是电影《地心引力》的同名配乐。这段配乐呢，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前面的声音略小，但是越往后声音越大。作曲家通过递进的音乐营造出女主在太空的孤独以及人类的渺小之感，而之后呢，高潮和尾声又歌颂了人类求生意志的伟大与顽强，可以说是整个电影的点睛之笔。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史诗级的配乐，但是呢，听完之后确实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作曲家史蒂文·普莱斯首次为电影配乐，便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配乐奖。循序渐进，然后戛然而止，这样的音乐我相信多年以后人们在评论起来的话，应该算是很经典的那个范畴之内的。其实呢，科幻电影是美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卡奖当中不乏优秀的科幻主题电影的插曲、主题曲入围并且获奖的例子。比如电影《绝世天劫》就是1998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灾难电影，电影的主题曲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我不想错过任何事，由空中铁匠乐队演绎，入围第71届奥斯卡电影最佳原创歌曲。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 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while you're far away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this sweet.Moment 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is a moment I treasure. 了科幻电影、动画电影，那也是奥斯卡的最佳歌曲、最佳配乐的得奖大户。由迪士尼出品的多部动画长片都获得过奥斯卡奖。1995年，迪士尼动画制作并发行了第33部长片动画《风中奇缘》，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印第安公主保加康帝勇救英国探险家，进而化解了一场异族间的战争的故事。这部电影的配乐由艾伦·曼肯创作，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印第安公主保加康帝的出场曲。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是历届奥斯卡入围获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和最佳原创配乐作品。这些优秀的作品当中也有华裔导演的作品，比如李安导演，他就有多部作品曾经入围甚至获奖。以《卧虎藏龙》为例，谭盾制作的配乐入围并且斩获了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同时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还入围当年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下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主题插曲《卧虎藏龙》，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部电影带来的江湖恩怨。斩获了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的《卧虎藏龙》的插曲。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李玟的《月光爱人》也入围了当年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但是没有获奖，他败给了谁呢？答案是电影《奇迹小子》的主题曲《物是人非》，由 Bob Dylan 演唱。这部影片讲述了霍雷迪已届天命之年，在匹兹堡一所大学任英文教授。7年前他曾经写了一部小说，并且呢获奖了，因此呢他被评为是奇迹小子。不过自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作品发表了。虽然剧情是一个沉重的故事，但是电影本身的节奏却是生动活泼，因此这首歌曲在这部影片当中那也是相当的契合。 No one in front of me and nothing behind. There's a woman on my lap and she's drinking champagne.

即使电影讲述的是四个故事，并且呢来自不同的文化国籍，古兹塔沃还是用舒缓的配乐作品完成了整部影片的串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当中墨西哥婚礼的片段，是一首西班牙语作品。 Esta canción va dedicada de parte de Luis para Patricia, la mujer más hermosa de hoy. Ven, ven, mujer hermosa, ven que te quiero contar. 2007年，电影《赎罪》上映，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一个英国庄园里发生的一场改变三个年轻人命运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个沉重又充满遗憾的故事。因此呢，由意大利作曲家达里奥·玛丽安娜创作的这首配乐也是相当的凝重并且痛苦。无论影片的结构上还是塑造人物的性格上，音乐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影片的原声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同名配乐《赎罪》。 获得第8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作品是电影《曾经》的主题曲《慢慢下沉》（Falling Slowly）， 由爱尔兰音乐人格雷·汉塞德以及捷克的女孩马可塔·伊尔格洛娃创作并演唱。二人同时呢，也是电影的男女主角。影片中，在都柏林的一家乐器行里，他们第一次共同演奏的就是这首歌。格伦吉的主奏，马可塔钢琴伴奏。要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第6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电影《贝隆夫人》的主题曲《你必须爱我》You must love me。 电影当中，贝隆夫人病入膏肓，时日已经不多，先前已经宣布退出政坛，不再作为一国之母出现在公众面前，回归一个女人的身份。想到当年叱咤风云，远大抱负还未实现，不禁黯然神伤。此时一个女人最怕失去的就是爱，所以唱出了这段心声。这首歌曲也不是强势的表态，而是缺乏安全感，不知所措的向对方要求的一种无力感。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This isn'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